二， 文化革命之后，我读到了徐迟先生写《哥德巴赫猜想》的报告文学。那篇文章写得很浪漫，一个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，就容易这样浪漫。我个人认为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，能够和同行交流是一种起码的乐趣。陈景润先生一个人在小房子里挣数学题时，很需要有些国外的数学期刊可看，还需要有机会和数学界的同仁谈谈，但他没有，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。当然，他比没定理可挣的人要快活。把一个定理挣了十几年，就算挣出时有绝大的乐趣，也不能平衡。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难熬。假如插队时我懂得数论，必然会有陈先生的举动，而且就是最后什么都挣不出也不后悔。但那个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里描写的悲惨。然而，某个人被剥夺了学习、交流、剑术这三种快乐，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。这种同情，我为那些被剥夺了有趣的人保留着。文化革命以后，我还读到了阿城先生写《知青下棋》的小说，这篇小说写的也很浪漫。我这辈子下过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队时下的，同时我也从一个相当不错的棋手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庸手。现在把下棋和插队两个词拉到一起，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，因为没事干而下棋，性质和手淫差不太多。我绝不肯把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。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，干一样的活，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的看，看到听到上句就知道下句的程度，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。我最赞成罗素先生的一句话，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。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人创造出来的。当然，我知道有些人不赞成我们的意见，他们必然认为单一机械乃是幸福的本源。老子说，要让大家虚其心而实其腹，我听了就不是很喜欢。汉儒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在我看来是个很卑鄙的行为。摩尔爵士设想了一个细节完备的乌托邦，但我像罗素先生一样，绝不肯到其中去生活。在这个名单的末尾，是一些善良的军代表，他们想把一切从我头脑中驱除出去，只剩一本270页的小红书。在生活的其他方面，某种程度的单调机械是必须忍受的，但是思想绝不能包括在内。胡思乱想并不有趣，有趣的是有道理而且新奇。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，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。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，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，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，无懈可击。这是这个平凡的城市上罕见的东西。与此同时，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。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，虽然自己总被击败，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。在我的同学里，凡和我同等年龄、有同等经历的人，也和我有同样的体验。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，比如吃、排泄、性交，也能带来快感，但因为过于简单，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。艺术也能产生这样的快乐，但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，像牛顿、莱布尼茨、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。时下中国的艺术家尚没有一位达到这样的级别。恕我直言，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，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。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，只会给人带来痛苦。而这种低档货，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。